周刊字少卿，其人也，与孔霸俱是大夏侯胜，霸为博士，堪议官令，论于石渠，经为最高，后为太子少傅，而孔霸以太中大夫守太子，即元帝即位，堪为光禄大夫，与萧望之并领尚书事，为石贤等所赠，皆免官。望之自杀，上敏之，乃擢堪为光禄勋，欲在刘相传。堪受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，牟卿为博士，霸以帝师赐爵号包成君，父子光亦是牟卿，至丞相，自有传。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，商善为算，著五行论历，四至九卿，好其门人，配唐林子高为德姓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，崇权王吉少阴为正事，以贵亲幼卿为文章，王莽时林吉为九卿，自表上师种。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，各从门人，会车数百辆，儒者容之。亲章皆为博士，从徒尤盛。章为王莽所著。